初音的风是仙女，下凡来我怀里快乐，再加上一点暖意。你钻进我的抽屉，翻开我所有的日记，然后一页一页的撕碎。寂寞的车开出了那片戈壁，穿过我的那片荒原，这次我满眼都是甜蜜。哦，口令今生与你同行合影，盖上永恒的手印，愿君伴你终生。我相信什么样的人有什么命，我相信什么样的人唱什么样的戏。每当我清晨睡醒，幸福的有些头晕，我嘴唇紧紧贴着的那一颗心就叫爱情。就叫爱情、你钻出云的缝隙，仙女下凡来我怀里，然后撕碎。你钻进我这抽屉，翻开我所有的日记，然后一页一页的撕碎。寂寞的车开出了那片戈壁，穿过我的那片荒原，这次我满眼都是甜蜜。我相信什么样的人叫什么运，我相信什么样的人谈什么样的情。每当我清晨睡醒，幸福的有些头晕，我嘴唇紧紧贴着的那一颗心又叫